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泰福同志为团长的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结束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正式访问热诚和第六次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国际会议热诚，25号回国。